化我钟情的依托，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星火燎原，我热情的一梦，特别能量最灿烂的天空。晴天霹雳，你绝情的放声，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寂寞，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 女生的歌口是心非，随后继续分享到陈依婷的少年情，希望在这首歌当中能够让你回想到当年自己还是一个懵懂少年时候所经历的那些事情。 漫漫路远，我们何处去，长剑相伴飘白衣，懵懂少年不知愁与情，风起江水寒，雨落心涟漪，狂浪

我一点温柔，爱有多深，如果一瞬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 别走，这首歌除了张震岳的原唱之外呢，在歌坛当中随后有非常多一些翻唱的版本，而接下来会听到这是容祖儿的流沙。 点点星光在耀眼，也会凋谢，情话说得难分难解，总讲一遍，最后留在你身边又会是谁，真心是否远比不上一千朵玫瑰，谁是真谁是假，在假话遇上多情也会变傻，那频频回首心碎的人啊，可明白爱情咫尺天涯，有什么放不下，昨日如烟火，未来如流沙，谁知道下一发